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7.6。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第5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共同悼念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抗战将士、民族英雄及国际友人。来听报道。 81年后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高高飘扬在见证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的宛平城上空。社会各界500多人依次走进抗战馆叙听，向遇难同胞、抗战英烈敬献鲜花，以沉重的心情缅怀逝者。77岁的杨奶奶眼圈红红的。 今天的12月13日是特别的悼念的活动。 当大家都走了之后，我看您也是献了一枝花，鞠了三躬， 表示一下我自己的悼念心情。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说少年强则国强，这个强啊，不光是知识的强，一定要让咱们爱国的情怀强大起来，不要忘记这些为咱们英勇献身的英雄。 市民孙保罗在铜墙铁壁大型雕塑前闭目静默之后，深深地鞠躬。 中国人需要一种信念吧，加强自己的国家的意识，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都在提醒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经历很多的苦难成长，每一步都很艰难，下一代必须要有种信念才能够去成长。无论你在哪里，你必须坚守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这种情感的标签。 何宝森先生抗战爱国题材光墨画展同时开展，这种用艺术之美警示世人的方式也深得观众喜爱。 从历史的学习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用史实，但是从信念和传播包括情感的建立，应该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才能够让人找到关于爱国主义、关于民族魂的，能够触发内心的一些东西。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国儿艺出品的独角戏《木右寸》明天开始在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木右寸》是一部意蕴深厚的儿童剧，从银杏树视角阐释生命百态，和观众们共同分享成长的经验，探索生命的去处和出路，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爱与真情。大型原创励志探险亲子剧《爸爸的航海日志》明天将在北京欢乐谷华侨城大剧院上演，邀请大小朋友们一同前往魔幻世界梦之海，开启全新的探险之旅。本月16号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将在其首席客座指挥张贤的率领下，携手青年大提琴演奏家聂家鹏登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奏响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三位俄罗斯作曲家的交响名作。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兰花花》将从本月20号开始进行第二轮演出。《兰花花》通过小人物的生动群像，透视出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当中存在已久的封建礼教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冲突。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 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南五环以大洋房桥为节点，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内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Qué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07分，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又到了周五啦，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来到的是小夏推荐的板块。今天呢，我请了一位推荐人，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旅游了，对于冬天到底可以去到哪些地方，尤其是国内的哪些城市，还有哪些建筑可以适合在冬天去旅行走一走看一看呢？我确实要检讨我自己啊，很久没有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了。今天我就邀请了一位我的好朋友推荐人，同时呢也是普雷资本的联合创始人汪之雄先生，欢迎 Jason。 谢谢大家，我是汪之雄。 Jason 经常出去走走看看啊。 对， 主要是做投资人很闲是吗？ 也不是，这个最近这个事儿比较少，然后也经常去，而且我旅游是我人生中。 你们投资分淡旺季吗？我特别好奇。 也分淡旺季，经济不好的时候就稍微少投一点，多看一看。经济好的时候就抓紧时间。 多投一点。 多投一点。 哎，也是最近正好闲。 对。 正好呢，又也赶上了旅游的一个淡季。 对，没错。 再往后大概越临近元旦前后啊，临近春节前后，可能往南方一点，甚至往北方一点，都会变成了一个旅游的，又重新回到一个季节性的、节日性的旺季。 对，这个在。在南比如说北方吧，东北的地区呢，现在是看这个雪的时候，所以往往还人比较多。但是在南方呢，往往呢，好多地方呢，现在属于淡季了，因为人去的比较少了。其实正好是一个想安安静静的看一些东西的好季节吧。 好，哎，这个想安安静静的看一点东西。今天呢，我们听 Jason 跟我们讲一讲，他最近呢也。正好趁着比较闲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呢，今天我们推荐都是国内城市，为什么？刚才 Jason 还在问我说，你是想要我推荐一些国外的城市还是国内的？我说先国内吧，因为我也从我自身的出发，因为现在临近年底啊，大家的年假都余额不足了， 是， 所以没有那么长的假，再往后一个长假可能就是春节了。那个时候又太旺季了，很多人说，哎，我有没有可能趁一个，我请一天假或者请两天假，我凑一个 这个长周末的概念去，嗯嗯，那我觉得可能就只有国内的城市推荐给大家会比较好。嗯，冬天好像想起来我们的手脚就要缩起来了，嗯，不能够去旅游，不能去旅行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普雷斯本的联合创始人汪之雄先生有话要说，要给我们推荐。今天呢，虽然我没有放图在微博上面，但是大家依然可以来跟我们聊天的。嗯，对于冬季，也想要出门去看一看。尤其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很有内涵的建筑物啊。在冬天看建筑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大家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跟我们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那看到今天我的微博上面有一条转发了我们官宣的一个海报，然后同时呢也推荐了我明年的一个节目啊，这一条下方可以评论区直接给我们留言。先说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一段的行走了呀？ 是这样的， 冬季行走 是这样的，就是前些日子呢，前一两个星期呢，正好借着住去上海出差的这个机会的话呢，就到南方去旅行一下。我经常自己开车的，去南方旅行一下，跟朋友啊一起开车。那在上海开完会的时候呢，我就往这个江西走了一下。江西我去过很多次，但是呢，赣南就是江西的南部地区的话呢，以前一直没有机会去，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地方。那么走之前呢，做了一些这个研究，发现其实赣南地区的话呢，除了这个，这个它是革命的这个发源地之外呢，更多的呢是这个，有一些当时客家的一些这个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包括桥，包括围楼。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所以呢，我们等于说呢，就是大概花了两三天时间在赣南走了一圈，哎，我觉得印象特别好。 这个大概是11月、12月， 11月中下旬。 嗯， 其实它那个温度呢还好，有一点湿，有一点下雨，所以大家要注意路滑。 嗯， 那么但是温度应该没问题，就是穿一件夹克，里面穿一两件秋衣就可以了。 刚才我跟 Jason 聊天，我说因为我是南方人，所以我非常懂南方的冬天啊。今天他说到赣南，就是江西嘛， 江西， 对不对？江西的南部，其实离我们湖北也很近嘛， 就是， 挨着。 对对对。 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那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咱们北方的朋友，因为你在北方，你穿单件，我指的是里边不穿秋衣秋裤的情况下，那毛衣毛裤可能很多人就根本就没有见过， 是是是是是， 说什么外裤里边还要穿个毛裤。真的，你再往后啊，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到12月的中旬了，如果你要下旬甚至是1月的上旬去到湖南、湖北、江西这样的省份去走一走看一看，不能像在北京这样只穿一个单件的毛衣或者是这个卫衣， 是 你就套个外套，你说我不会冷透，我告诉你冷得透透的。 哇，是。 但是11月底你去的时候觉得还行。 还行，对对对对。 但也要穿秋衣秋裤。 要穿秋衣秋裤，然后呢穿上一些防雨的衣服可能更好一点吧。 防雨又防风。 对，防雨防风。 哎，这一举两得。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Jason 会跟我们说一说你去江西南部，而且也就2到3天。 对。 就足够了。如果大家想要趁着现在12月，然后或者是1月的上旬啊，还没有到春节的这个旺季的时候去到我们国内这样的南方的城市去看一看的话，今天要认真的做攻略了。哎，你出门之前会做攻略吗？ 当然，我基本上1:1的比例，就是说我要是行走两三天的话，那么我需要差不多1-2天的时间来准备，因为这样的话能省很多的这个时间，特别是开车走的话，多花几个小时路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人家那地方不开门，或者说那地方不好，不像说的那么好，所以攻略非常重要。 不像说的那么好，那我跟你说，就是卖家秀和买家秀了。 是。 嗯，今天会给我们绕开一些江西南部的坑吗？就真的会有你做攻略的时候觉得特别棒， 是 实际上现场去了觉得啊，还没有那么好。 对，有些很有名的围子，比如说它围子就是围楼哈，非常非常的这个整个围楼的这个是客家文化非常好。那么有些围楼很有名气，但是基本上不值得看了，因为它已经修的太人工化了，而且呢就是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反倒是那些个没有听说的这个，或者说还没有修 的这个围楼很有意义，值得去看去。而且还有那种原汁原味，当地有人还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最真实的感觉。 这个有点像我没有去过去看那个围楼，但我去过福建去看， 福建一样的类似的 看土楼，是不是？就那个差不多。我就记得当地人就跟我们说你在某某软件上面看到的那几个大的啊，号称比较大的，他说我跟你说住在里边的都不是住在里边的， 对对对对对， 他有可能是商家，有可能是当地的这个旅游的部门要求他们住在里面的， 对对对。 他说他们已经就是你去看没有问题，但是呢它不是原生态的生活，然后当地人就带到我们去一些小的，哎，可能开车还得十几公里的这种小的土楼进去， 对对对对对。 他说你看那个老奶奶坐那儿，她真的就是住在这儿的老奶奶， 没错没错没错， 那个感觉会非常棒， 非常好，对， 好。 所以 想要跟我们聊天啊，要再提示大家一下，在微博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只有一个途径跟我们互动，就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我们了。所以你会用一比一的这个时间去做一个攻略，因为自驾的路程要查路线， 对，时间，而且最主要呢，就是说这个路线你要安排好，因为呢，你可以晚上开车或者稍微晚一点开车，但是你要去景点，你必须得要在人家开门的时候去。所以呢你要规划好时间，这个规划好路径和时间是特别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呢你白天开了大量的时间开车，那你几乎看不着东西了，等到你到了那儿，人家已经下班了，好多景点人四点半就不让进了，或者四点就不让进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一般是利用早晨和利用晚上呢在路上行走，然后中间的话尽可能集中的几个去看东西 啊，那给大家的建议是，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拿出一个长周末的时间去行走，那就不要睡懒觉了。 对，不要睡懒觉， 一定要早起赶路。确实，你看北京的很多的景点也是啊，四点到四点半它就截止入园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冬天黑的早。 是是是是， 就你进去了，你也什么都看不着呀，还不安 全。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这一次你去到的是什么城市的名称？ 是这样的，我呢，因为江西呢，我去过很多次，包括北边啊，这个南昌、上饶、九江，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很多次了。和我的这个老家呢，这个安徽和湖北呢，也都是比较近的，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机会呢跨过这个江西的中部，向赣南赣州方向走，也就是吉安和吉安市向南，赣州市这个以及它周围瑞金呐、井冈山这些地方。那我自己呢喜欢这个文物古迹，所以呢我基本上也就沿着这边看一些文物的古迹。那给我印象的最深的就是赣南地区的围楼，由于我规划的比较好呢，我一天走了九个围楼，一个太平桥，那个桥是很有特色的桥，是一种廊桥，廊桥就是带桥上是有这个房子或有建筑物的这个桥，很漂亮很漂亮。我自己也有公众号，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 公众号的名称可以 叫汪之雄公众号。那 知乎者也的 知乎者也的 英 雄的 雄， 对，就这六个字。好，那这个时候呢，在我就像刚才跟江夏老师这边介绍的一样，有些很有名气的这个围楼呢，反倒是商业化太重了。你比如说我去过一个围楼叫中间楼，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那里头还有当地的居民在那儿居住。而且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地居民呢对我还有一点敌意，他们以为我这个外地人呢是这个正或者说谁来派来什么拆迁，或者说要做这个开发的这种，他们很希望能够生活在还是原来的那个环境里头， 安静 安静。所以后来聊起来也就没什么了，知道我做什么的了。跟他们了解，他们仍然生活在那样一种状态里的，几户人家或者是十几户人家住在一个围子里头，有一个门进或者是一个门或两个门进出，很有一种这个安全感吧，跟这个西方的那个城堡就是 castle 差不多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它这个围楼，比方说以你刚才说的这个叫 中间楼， 对。它是一个大概有多大呀？ 大小的不一，小的话呢，大概比如说一层到两层，大概那个能有个20间房子这么大，就是上下20间房的， 也是围起来像土楼一样是圆形的。 它跟土楼结构完全一样，只是有一点不一样，围楼那是方的。江西的客家的围楼绝大多数都是方的，而福建的土楼呢 都是圆的 居多。对。 哦，就它是方形的，但是这个大小啊，按照 Jason 你去的那一个，我们举例的话，它一层有二十个房间。 对，一层比如说有二十个房间，这是小一点的， 哦， 这是小一点的。 嗯， 那大一点的话，比如说最高的有一个叫燕翼楼，四层，非常高。你看清代的人就能把楼建成四层楼，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每一层呢可能有六十个房间，真的、 哦，那规模很大， 规模很大。最大的一个叫东升围，东升围更大，三层还是两层？然后呢，我看一层有120个房间，全都有。而且它围楼里面还有这个建筑物，两层的建筑， 楼中楼 、也是居民住的时候，也可能是这个中间这个呢是一个居民开会或者活动的场所。跟头的这个概念， 对，120个房间的概念，我觉得我们都不需要出去运动了， 对， 就每天在你自己楼层走一圈， 也是很那什么了，对， 基本上就属于我早上走路上班这个运动量， 差不多 啊，走20多分钟半个小时啊，才把这120个房间走完。好，哎，这个有人问说围楼啊，是不是安详宁静的一种感觉？已经建造了几百年了吗？ 有最长的围楼，有从明代延续下来的，然后呢，它重新修过了，但一般的都是100年往上，两三百年以内吧。 嗯，都是就是在清朝它 清朝偏多一点 修建的， 修建或者 说那后续它要不断的再去 维修。加固维修，因为呢这个楼呢它是靠一些木质结构来建立起来的，所以木呢也有一个损耗啊，或者是说这些东西，所以它需要维修。这是肯定的。 哎，这个图片啊，今天就卖个关子，没有在我的微博上面呈现，但是大家可以去 Jason 个人的公众号，汪志雄公众号是吧？这六个字， 汪志雄 公众号，没有得是吗？ 没有， 汪志雄公众号，知识知乎者也的知，雄是英雄的雄啊，汪就是姓汪的那个。好，那大家可以去公众号上面找到这一篇关于写赣南围楼，去行走，其实也就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季节它也正好是秋冬季节去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哦，这种微微有点清冷，但是又给人很清爽感觉的这个季节的南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公众号看一看。当然了，如果有好奇的问题。